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呢都会成为过去的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慧。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不快乐呢是因为我们太在乎别人的感觉了，一句非议，一件小事都会在自己的心里耿耿于怀，让外界呢控制了我们的心情。那么多数的时候呢，别人说的话做的事儿或许呢早就忘了，我们呢却在自我折磨着。很多事儿呢都是新的，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把生活永远当作是一首新歌，多听听多唱唱吧。张栋梁新歌市场。没错，学会一件新的本领或者是技巧呢是如此的有用，很能实现自我的满足感。生活当中呢，只有不断的去尝试去发掘，才会知道原来你一直认为不可能的都会变得轻而易举的，是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感受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给我们的 Yesterday。 那往期的一切感受，哭也好乐也好呢，就像是水中的波纹，已经是消失的无迹了，没有必要再去那么的一再的去追忆了。那么沉浸在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我们曾经很多人呢，都会因为《爱情公寓》这部片子呢，哭过笑过啊。我们的青春里呢，都少不了这些人。那还记得那一年子乔美嘉大吵架，还记得那一年两个房门口小贤抛硬币吗？十年间呢，多少匆忙路程，十年间多少悲欢离合。可如今的一首《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不仅是电影《爱情公寓》的主题歌的歌名，也是90后的青春回忆。所以听听看，来自 Alin 带给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久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到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转，少年郎，风吹叶落，枝条不眷恋。 在那个大家庭里边呢，每天呢都充满着各种的惊喜还有意外啊，让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向往爱情公寓般的生活。而爱情公寓呢也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乌托邦了，有着各色各样养眼的妹子，还有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兄弟啊。那如果青春真的如此度过，也真的不枉此生了，是吧？好了，能量音乐台继续，我们一边幻想，一起来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吧。我觉得什么都可以错啊，别再错过我。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是来自李易峰的《请跟我联络》，是来自《怦然心动》的电影主题歌，温柔的歌声，甜蜜的恋爱的感觉，也许在这首歌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有请李易峰，《请跟我联络》，掌声请。 心闪烁，是否像爱情一眨眼就要错过？不如说我们这世界人太多，一软弱就会淹没。一路走来，为谁而虽然爱逃不过现实的逼迫，我们又何苦太快失落？别听我说，听内心呼唤，这是否想要的结果？别跟我说你情愿隔着这人海相濡以沫，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情太深想太多才

看沧海，乌云拨开，今宵宁静在心里，苦涩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等待。 在越来越快的生活当中，奔忙与焦虑挟持着我们啊，一切似乎是永无止境，望不到尽头。对于惯于绷紧的神经和难于舒展的心来说呢，这首《我的爱》无疑是一种治疗啊。所以呢，我们谢谢许巍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歌曲，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视野与心灵变得更加的广阔起来。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许巍的《我的爱》，你还喜欢吗？好了，喜欢的话请持续收听吧。我们接下来继续为你推荐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时隔两年， SHE 再度合体，推出了他们出道17年的纪念单曲17。歌曲由吴青峰量身打造，娓娓道出三位女生出道至今的深厚情感。17年曾经的小女孩如今长大成大女人，时光一直在变，三个人的情感生活事业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之间的约定，还有他们跟歌迷之间的约定。因为三个人曾经承诺过要一起唱到80岁。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 SHE 17。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17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从海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的春辉啊。我们说在2018年呢，何洁呢总共推出了三首歌啊，都是由火星电台编曲。那火星电台呢是一支很另类很有腔调的音乐组合，那何洁呢恰好的需要这种另类的感觉啊，他希望通过岁月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己，那火星电台呢就帮他做到了。那这样的歌可能呢老乐迷们听起来有点不适应，但是呢慢慢的听进去，你会发现有一种别样的魔力，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何洁。所以呢听听看他的一首新歌，叫做是现在到永远，听听看吧。 你等 有些人呢总爱说永远啊，可谁呢又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呢？啊，那不如过好眼下的这些日子，千万不要虚度时光了。因为有人说呢，人生是一段无法预知的旅途，下一秒所刷新出的场景与际遇，永远都无法从眼下亲历的一切所感受。那所以呢，勇敢探寻的人呢，是为了揭开这世界上所有的新鲜与秘密而一步步的努力迈出勇敢的步伐。一定要记得哈。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李琦带给我们一首歌，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感动因倔强而生。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加的强大起来吧。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喽。希望呢明天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迟到了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朋友明天再见，拜拜。 将自己抱紧，把眼泪藏心里，尽管冷言冷语也曾经被梦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找你十年后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找你十年后的自己，流的泪受的伤会过去，哭过笑过都是种经历，遗憾不留在心里。找你十年后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长夜至今不用绕弯，